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作者海岩，演播牟云、翟万晨。 郑百祥话里的话，梅启良当然听得明白，但他精明就精明在故作迟钝上。他说：“嘿嘿，宪法这么修改，是根据情况的变化嘛，啊。”即便是现在，公有制仍然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下一步，吉海市委要根据省委的统一部署，好好抓一下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你们长天这种大企业，可要带头搞出点经验来啊！ 吴长天说：“国企改革最大的难点，以我看呢。”就是没有真正意义的企业所有者，也就是说，国企没有业主，他的投资决策、利润回报、长远发展、对企业各级经营者的奖励和控制，这些业主职能还真没有人来投身进去，操心劳力地负起责任。现在国企的业主是谁呢？是国家。国家只是一个概念，不是具体的个人。国家专职管理国有资产的问题也只是一个机构。这些机构的负责人隔几年就正常调换一批，从本能到心态，都不可能像私营业主对自己的企业那样同生共死，即使能也施展不了。国有企业上上下下的人事环境多复杂呀，口舌是非太多，各方面呢都管得太死。要是管得松了，又容易出云南红塔的褚时健这种典型。国家有关部门作为红塔的业主，怎么管褚时健的？他有那么大的功劳，为国家创造了那么大的财富，可是国家呢，又给了他多少物质激励和奖赏？很少很少。那么好，你不奖赏他，他自己来。他弄了个上亿元的小金库，非一日之功吧？可是谁又发现他了？谁又制约他、监督他、限制他了？国企的头头恐怕不止一个褚时健吧？ 见吴长天略略有些激动，梅启良笑着帮他松弛。怎么啦？你也想当褚时健？ 虽然是松弛的话，在吴长天和郑百祥此时的情态下，却说得针锋相对、剑拔弩张。郑百祥正色道：“ 哼，我们要当褚时健呐，早当了，比他方便多了。去贪账上的钱，没有比这个更蠢的了。这次我们吴总亲自策划了一场战役，两个月内在股市上净赚了好几个亿。我们个人要是想捞点外快，自己悄悄注册一家公司，或者让自己的子女呢进厂跟庄，也是足以一夜暴富的。可是这种事儿啊，我们想都没想，挣的钱全是公司的。这并不是怕你们政府的那点监督，我们是信了吴总从曾国藩那里学来的自盖之论，自己啊管住自己。” 梅启良糊涂装到底，一本正经地说：“这不正说明你们自身公而忘私，思想上对自己严格要求吗？要总结国企的成功经验，领导班子清廉自律，就是很重要的一条嘛。” 梅启良偷换前提的企图既明显又巧妙， 吴长天不得不把意思再缓缓地拨回来。 我们所以没这么做呀，是因为我们这几位长天集团的主要创始人始终是把公司当作是自己的。长天集团是靠我们自己筹集资金，自己艰苦奋斗，从小到大拉扯起来的。如果是你市委任命几个干部，政府给足了投资来搞的话，不可能是今天这个样子。 梅启良在节骨眼上倒是一点不糊涂了，他毫不迟疑地跟了一句：哎，吉海的大型国企有不少家，大多数都是市委任命的干部，政府投的资也有不少，搞得很不错嘛。你们刚才说的那些现象，在有的国企确实是存在的，可你们概括出的结论，还有你们那个观点，可有点问题。 话既然说开了，而且说到了这么深的层次上，吴长天当然不能退回去。他不急不虚地争辩道：国企搞得好的当然也不少，可是仔细分析分析，都是各有各的特殊原因。有的是赶上了好市场，有的呢是借助了某种垄断体制，有的是因为领导者个人的能力品质。可是研究问题不能光从特例出发，而主要应该去研究常态。我说的这个常态啊，就是指人的本性，特别是我们中国人的行为动力，离不开一个私字。这是由几千年文化传统和历史过程形成的，不可视而不见。中国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脉，而儒家文化的中心就是人伦。中国的社会也确实就是这么个现实，一个人做事情也好，尽责任也罢，都是先以自身为中心点，再一轮一轮地看出去，看这件事和自己的关系亲疏远近，然后再决定怎么做，怎么尽这个责。忠君是忠自己的君主，守孝是孝自己的父母，爱孩子呢，先爱自己的孩子，自己的父母子女有吃有穿了，再管别人。所谓老吾老而及天下之老，幼吾幼而及天下之幼，由己及他。如果这件事儿不是他自己做，而是为别人做，甚至仅仅是为一个空洞的主义、精神或者机构而做，那就不一样了。在咱们中国自古以来，为了个人而不顾家庭，为了家庭而不管团体，为了团体而损害国家、损害民族、损害天下的事还少吗？国家的利益和自己的利益，在大多数普通人的内心天平上，一般来说是自己的利益更重。雷锋叔叔不是没有，但是现在可不是雷锋辈出的时代了。弘扬雷锋精神的现实意义不过是惩恶劝善，提倡功德和爱心，可不是在社会分配的机制上加速进入共产主义。 吴长天的这套理论观点想说明什么，其实已经表达得相当露骨，但他有意的并不联系自身的实际。梅启良听罢哈哈一笑，笑得更起老辣，他索性引带着吴长天和郑百祥二人直奔主题。他说：哈哈哈哈，你们说了半天，不就是想说长田集团的产权界定这件事吗？啊，你们也不是不知道，在中国理论上允许探讨的事，在现实中不一定马上能办，现实中能办什么还是要看具体的法规政策怎么说啊。 吴长田知道落实此事最终必然要归结到政策法规上来，他胸有成竹地笑笑说：梅书记是一直关心我们长天集团的，关于产权界定问题，我们最近搞了些法规政策和财务方面的依据，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 正想先送到您那儿听听您的意见呢。明天呢，我让李大公给您送到党校去。 梅启良点了头，他点头的神情是认真而又会意的，给了吴长天极大的宽慰。梅启良也就自然的适时结束了这个还难以马上表态的话题。他站起身来说，李大公呢？啊，他是不是一个人在跟那两个女孩子跳舞啊？啊！ 吴长天和郑百祥也站了起来说， 啊，他们都在后面游泳呢。梅书记现在还坚持游泳吗？ 并没有谁提议，但他们一行人还是自然而然地走出了书房，向后面的游泳池走来。梅启良说，我哪还有什么时间游泳啊，我可是只有公没有私，全部时间都忙着工作喽。 郑百祥揭发说， 游泳是过时的运动，现在梅书记该打网球了，我听说梅书记打得不错呢，反手尤其好。 梅启良也不否认，他说，我是左撇子，右手又强，所以难防。 吴长天马上把话接了过来， 明天梅书记要是有空的话，我来安排一场球好不好？咱们两个，正手对反手。 梅启良说，明天晚上我约了人谈事情啊。 吴长天说，白天也行啊，上午下午呢都可以。郑百祥在一边提醒吴长天，明天上午特种材料公司梁总工程师的遗体告别，你不是说要亲自参加吗？已经告诉家属了。最近家属啊，对因公死亡的名分闹得非常凶。 梅启良听了便说，你们忙你们的，打球有的是机会。后面的游泳池里，李大公与那两位第一次来的女孩正在互相打水仗。李大公采取集中一点、各个击破的战术，专攻那个穿黑衣服的女孩。而那个叫艾丽的女孩则敌我不分，攻几下这边，打几下那边，机会主义，两面树敌。那个黑衣少女终于招架不住，登岸而逃。脱去了黑衣的身子倒是很白，李大公意犹未尽，上岸去捉。他刚才席间大概多喝了几口酒，挺着发福的肚子，在那个苗条女孩的身后穷追不舍。见到吴长天、郑百祥陪着梅启良过来，也不顾忌，颇有些丑态。当着梅启良的面儿，吴长天也不好呵止，怕坏了气氛，只好用话替他遮掩。 啊，今天啊，梅书记来了，大家都高兴。李大公今天呢，就让他喝尽兴了。我平时是难得让他们这么轻松一下的。 梅启良并没介意，应景的笑笑。郑百祥则更是凑趣儿，居然不怕有失身份，帮着李大公截住那沿岸嬉笑奔逃的女孩，一个人抓手，一个人抓脚，拖到池边，像荡秋千似的，一二三喊着要往水里抛。吴长天喊了一声， 小心！ 话音没落，两个人配合失误，抓手的李大公已经松了手，抓脚的郑百祥还抓着脚，只听砰的一声闷响，女孩的脑袋重重地碰在池沿上。郑百祥下意识地把女孩的双脚往水里一抛，女孩一下子就沉下去了。 惨事发生得那么突然，近在咫尺，所有的人都没有半点准备。除了水中另一个名叫艾丽的女孩惊骇地尖叫之外，岸上的人个个呆若木鸡。郑百祥更是面如土色。李大公不知是酒醒了，还是依然醉着，还傻傻地冲着水中喝问， 怎么了你啊？ 直到吴长天大喊了一声， 快救人！ 他们才如梦方醒地跳了下去。吴长天看到他们，手忙脚乱地把那女孩拖上岸，手忙脚乱地为她做人工呼吸。他惊呆地看到，她头部渗出了点点鲜血，染红了泳池边上的块块瓷砖。他说了句：“得赶快叫救护车去。”便往楼里走。他听到身后艾丽哑哑的哭泣，夹杂着李大公故作镇静的安慰：“啊，没事，没事啊。” 梅启良也跟进楼里，跟着吴长天走进书房，默默地看着他查电话号码簿往急救站打电话，可打了半天打不通。他们谁也没有想到去拨112服务台。吴长天见梅启良一言不发的样子，便说：“ 梅书记，我看你先回去吧，这里我们会处理好的。” 梅启良没有说话，吴长天便跑出去叫了在前边屋里独自看电视的郑百祥的司机去送梅启良。那司机还不知道后边发生了什么事情，毕恭毕敬地开来了车子。和梅启良告别的时候，吴长天低低地说了句：“ 哎呀，抱歉了梅书记，他们真是胡闹。” 梅启良没有多言，只说：“还是快送医院吧。”送走梅启良，吴长天退到书房继续打急救站的电话，终于打通，但刚说了半句，电话就被突然进来的郑百祥按断了。 怎么了？ 吴长天疑惑地看着全身湿透的郑百祥。郑百祥狼狈的脸上说不清有多少复杂的内容，他抖着说：“啊，被打了，他死了。” 吴长天头皮一紧，他几乎要喊起来：“死了也要叫医院来人呢！”他再次拨电话，但是电话再次被郑百祥按掉了。他瞪着郑百祥，他想看看他是不是疯了。 郑百祥的表情、声音都发着抖，恰恰是这点颤抖说明了他还正常，还知道害怕。他说：“吴总，你先别急着打电话，反正人已经死了。早送医院晚送医院是一样的，这事情很麻烦，你得给我们拿个主意。”“ 麻烦？你是想保你自己还是想保李大公啊？”吴长天生气地厉声责问。“ 这事情是我们惹的，我们有麻烦，可吴总你也有麻烦，公司也有麻烦。”“ 有麻烦是当然的，我早就告诉李大公少喝酒少喝酒，他不听。这件事啊，李大公是主要责任，你老郑也有责任。当然了，我也要承担领导责任。” 郑百祥一脸痛苦不堪的表情。“老吴啊，这不是我们怕负责任的问题，这种事会带来一系列的后果，咱们20年打下来的天下说不定就完了。” 吴长天这位老搭档的激动是吴长天自己不得不把语气放缓，话也说得推心置腹。“老郑啊，这件事对你们来说也就是酒后失手，是过失行为，不是故意的行为。我和梅书记都在场吗？都可以为你们作证吗？法律上对这种过失行为是有说法的。另外，这个女孩子是我们哪个下属单位的人，我可以要求她的所在单位对家属充分补偿，做好家属工作。只要家属通情达理，这个事情不至于闹得太大。”吴长天一时混乱的思绪突然被自己的这番话梳理清楚了。 可是郑百祥却依然按着电话说，问题的关键是这个女的不是我们下属单位的，我刚刚问过李大公了，这两个人都不是我们集团的职工。 那他们是干什么的？ 郑百祥的喉咙沉了一下，脸上呈现出一种恨天怨人的懊丧，说，他们是妓女。 吴长天只觉得像是有人在他头顶上猛击了一下，有点发懵。这些年他经历过无数深渊薄冰，自以为久经沧海难为水，对任何事情都可以处变不惊了。可是今天郑百祥的这句话真的让他看不出前面的深浅了。妓女，他吴长天怎么会沾上妓女了呢？ 郑百祥进一步点破，吴总啊，咱们长天集团现在可是社会性公司，多少人都盯着，公安局一来调查，股市上肯定会有人兴风作浪，炒作这个题材，新闻舆论再跟着推波助澜，几天之内就能把长天实业的股票信誉给搞垮。经济上的这个损失是现在就看得见的，还有看不见的，那就是您吴总多少年树立起来的社会形象、人格声誉，让那些报纸添枝加叶的那么一说，也得毁于一旦。另外，这件事情一旦传扬开了，最麻烦的就是梅书记，他现在正是关键时刻，沾上这件事，进常委的安排肯定得放在一边了，能不能在市委原职干下去也得打个问号。就是勉强不撤他的职，他还敢在长天集团产权界定这件事上再说一句话吗？他要不说话，产权就算吹了。 郑百祥的每一句话，吴长天都感觉他在夸张其词。但是仔细一想，每句话又都那么真实和必然。可是吴长天无论如何也不愿相信，他的股票会为这个意外的事件跌下去，他的名声会被牵连得百口难辩。最难以接受的是他们精心准备了那么久，已经接近成熟的那个合法取得长天集团股权的计划就要无端的破产。他无论如何不愿意相信，这一切都已经可以预见，而且不可避免。吴长天愣了半天，才用了一种他以前从未在下级面前流露过的犹豫和无措问道，那你说怎么办？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作者海岩，演播牟云、翟万晨。 吴长天愣了半天，愣了半天才用了一种他以前从未在下级面前流露过的犹豫和无措问郑百祥：那你说怎么办？ 郑百香张开了口，却欲言又止，只说：吴总，这事儿还是你来通盘权衡一下，你决定怎么办，我们听你的。 吴长天的脑子很乱，他强迫自己镇定，强迫自己恢复往常的持重。他说：去把李大公叫来。 李大公来了，同样湿淋淋的，不知是发冷还是恐惧，站在吴长天面前始终抖抖嗦嗦，战战兢兢。 出乎意料的，吴长天没有责骂，只是沉着声音问：死的那个女孩叫什么？ 李大公面色僵硬，他答道：我就知道他叫阿欣，回头可以看看他身上有没有身份证。 吴长天又问：跟他一起来的那个人呢？ 叫艾丽，不过他们这种女孩在北京可能都用假名字。 吴长天盯着自己的这个老部下，真是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恼火，他压着声音吼道：你怎么和这种人混到一起去了？ 李大公语无伦次地解释着：他们俩原来是和林星住在一块儿。 吴长天想起来了，李大公不久前是提醒过他的，缠住吴晓的那个林星和这种女人来往密切，他一下子想起来了。他没好气地对李大公说：事情都是你搞出来的，你自己到公安局去说清楚吧。他说完又狠狠地看了一眼郑百祥，郑百祥面色青灰，一言不发，低头而立，脸上闪亮的不知是汗还是水。 李大公眼睛红红地说：吴总，我一个人做事一个人当，我现在就拉着尸体上公安局去。我不是考虑我自己，我是一个无名小卒，杀人偿命我都无所谓，可是这件事要是影响了您，影响了公司，我李大公，我对不起你，我也对不起郑总。 在李大公的啜泣声中，屋子里沉闷了片刻。吴长天缓下声音问他们：那个叫艾丽的现在在哪儿？ 郑百祥哑声地替李大公答道：他有点受惊，我们刚把他领到楼上去了，让他安静一会儿。 吴长天给自己点了根烟，他知道时间不允许他再犹豫，如果不马上把尸体送到医院，不马上让李大公和郑百祥去公安局报案，这一段无端的拖延今后必会招来方方面面无穷无尽的疑问。他想了再想，还是把烟掐灭，对郑百祥说：老郑啊，这事儿怎么遮也遮不过去， 没办法了。长天实业的骨殖，你我的声誉，只能随他去吧。你和大公，即便让法院判了，也还可以尽量争取监外执行。这种办法，我会想的。 说着，他又转脸对李大公说：“ 总归是出了人命，你们也不能不承担这份责任。” 他说着，就往书房外走，嘱咐郑百祥：“ 打不通急救站，你赶快准备车，我们自己把尸体送到医院去。” 可是没想到，郑百祥却一步跨上来拦住了他，把他已经拉开的房门又砰地推上了。吴长天不由得喊了一声：“ 老郑，你不要糊涂！” 郑百祥马上发出同样大的哀求声：“老五啊，你冷静一下，冷静一下，这还不是一盘死棋，我们得再考虑一下，千万别一失足成千古恨呐。” 吴长天瞪着眼说：“ 对，这正是我怕的，我这时候要是护着你们，其实是害了你们。” 他想拉开门，但是门一拉开就又被郑百祥死死地关上，书房厚重的大门被一拉一关弄得砰砰作响。 吴长天厉声喝令：“老郑，你干什么？你把门打开。” 而郑百祥依然压住门，发着狠地说：“明天公安局、新闻界、社会上方方面面的人都会用最大的兴趣来打听这件事了。用不了多久，报纸上就会登出各种各样耸人听闻的标题了。长天集团总裁50大寿，乐极生悲。哈哈，过瘾吗？不过瘾，好，还有市委书记、企业总裁招妓取乐，酿出血案；还有领导干部和优秀企业家糜烂腐败，大揭秘。哈哈，够了吗？我跟大公判刑蹲监狱没有什么，我们无名之辈嘛，不值得新闻界吵。这件事下一步的主角是你，吴总，是梅书记。” 吴长天愣愣地说：“ 事情要是发展到这一步，我只好承担。” 他这样说，拉门的手却是松下来了。 郑百祥说：“吴总，我们跟你这么多年，你没享福，我们也没有，你是出了名了，我们得到什么了？我们为什么还死心塌地地跟着你啊？” 吴长天已经很久很久没和自己的几位亲信谈过这么深的话题了。他剖心沥胆地说：“ 集团的产权一旦争取下来，你郑百祥也是有一份的，大公我也会考虑的。” 李大公哭了，脸上的肌肉扭曲的丑陋无比，他哭着说：“吴总啊，我李大公不要一分钱的股份，我只求一辈子跟着你，只求你别把我给扔出去。” 李大公此时的动情让吴长天也有几分心酸。20年风雨同舟，刹那间历历在目。 郑百祥说：“产权的事要是真能办下来，我们要不要股份都无所谓，凭你吴总的为人，我们跟着你不怕没饭吃。可是今天这事儿只要一捅出来，梅书记肯定就完了，你吴长天的名声再一臭，谁还敢帮你办这种有争议的事呢？用不了多久，市委就会派人到长天集团来宣布，长天的资产归招商公司管，归国资委管，干部归组织部管。你吴长天功劳卓著，但晚节不保， 就是不撤你的职，也得加强监督，加强领导班子。你挂名当董事长，市委另派总裁和党委书记来。吴总啊，我说的这些你难道不信吗？ 吴长天一步一步从门口退了回来，在沙发上颓然坐下。郑百祥关于他吴长天和长天集团大结局的描述，他很清楚，绝不是一部故事离奇的评书演绎。现在确实是梅启良宦海迷航的关键时刻，也是他吴长天一生中一个最重要的时刻。在这个风口浪尖上，确实容不得半点节外生枝的口舌是非。产权界定的事关系到他，当然也关系到郑李两人和集团的很多骨干今后一辈子的身家利益，关系到他们20年的奋斗最终能不能获得应有的个人成果。难道真的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他功败垂成？ 郑百祥和李大公也全身疲惫地坐了下来，屋子里这下子彻底安静了。好一会儿才听到李大公压抑的哭腔： 吴总，是我的错，你让我去死吧。怎么打的事要是让我给弄砸了，我死了也没法赎这份过呀。 吴长天深深地吸了口气，又慢慢地把他们吐出来。他终于问了一句转折性的话：这个女的死了，都有谁知道？ 吴长天的话立即终止了李大公的抽泣，他答道： 只有咱们三个人知道。 吴长天下意识地和郑百祥对视了一眼。 李大公又说： 还有楼上那个艾丽。 停了一下又说： 还有梅书记，不过梅书记还不知道已经死人了。 郑百祥说：楼上那个女的可以给他钱，这种女的只要给钱什么都能答应。 吴长天低着头难下决心，他一会儿觉得这也是一条路，一会儿又在心中痛问：怎么能走到这条路上去？这时他们都听到了前边别墅大门传来的门铃声，铃声不大，但是三个人几乎同时一惊：这么晚了，是谁来了？ 很快住在门房的保姆敲开了书房的门，通报说外面来了个年纪不大的女孩子，是来找吴晓的。 又是个女孩子。吴长天吃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准备到前边客厅去看一眼。走到门口，他转过身来和郑百祥对视了半天，终于说：你先去和楼上那个谈谈吧。 这大概是一个决定，一个既匆忙又必然的决定。郑百祥和李大公很郑重地点点头，脸上的表情不知是解脱还是沉重。吴长天独自穿过没有开灯的黑暗的走廊向客厅走去，他的心里也是漆黑一团。当他走进灯光稀落的客厅之后，他才看到等在这里的原来就是吴晓的女友，那个曾对他进行过理性的采访，后来又爱情至上的漂亮的女孩子。 客厅的空调像是刚刚被保姆打开，屋里的空气一时还有些沉闷，除了茶几上老气横秋地亮着几盏半睡半醒的台灯外，整个房间都压抑在 幽暗的阴影里。然而，在吴长天的视觉中，林星的面色依然光彩照人。在这位不受欢迎的女孩把她的儿子从这里夺走之后，这大概是她第一次踏进吴家的大门。她的样子使吴长天恍惚记起半年以前，他自报家门闯到他的办公室要求采访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姿势，端坐在沙发里，故作老练。相形之下，吴长天相信自己此时的模样比半年前的那一天显然是大大的走了形。他的脸色暗淡，身心疲惫，连声音都失去了正常的光泽。你是找吴晓吗？ 林星在他进屋后就礼貌地站了起来，然后礼貌地致以问候。啊，叔叔你好。 在吴长天的记忆里，这是他第一次叫他叔叔，说不清是让人舒服还是别扭。此时吴长天的各种感触都有些麻木，他糊里糊涂地又问了一遍，你是不是找吴晓啊？ 对，他在吗？ 他不在。 他说今天回来给您过生日的。 他回来了又走了，他的乐队刚才来电话把他叫走的。 是去跟电视台的人谈拍那个 MTV 的事吗？ 吴长天思绪紊乱，不得不竭力凝神定心，让自己的精神集中。好像是吧。 林星一副释然的表情。啊，那就行了，我就是来告诉他这件事的。 吴长天应酬的笑了一下，问：你还有别的事吗？他脸上的疲乏，声音的阴哑，都是送客的意思。他不能让林星在此逗留太久，他甚至都没有请他再坐下来。 林星倒很知趣，说：“没别的事儿，他去了就行了。我怕耽误他的事儿，才专门跑来的。对不起，打搅您休息了。” 吴长天顺水推舟地应道：“我刚刚睡下。” 林星坐着要告辞的样子，把沙发上的手包拿起来挎在肩上。他问：“吴晓晚上还回这儿来吗？” 尽管吴晓走的时候，吴长天嘱咐过要他晚上回来住，今晚他本想和儿子好好的谈一谈，但是他担心这女孩会留下来等他，于是说：“他不会回来了吧？不会回来了。” 林星点了点头，看得出比刚才放松了些。他说了句：“那我祝您生日快乐。”说着便向客厅门口走去。 吴长天在他跨出门时想起了什么，又叫住了他：“谢谢你送我的生日礼物。那件睡衣听吴晓说是你挑的。” 林星咧咧嘴，笑得很腼腆很幼稚。在吴长天以往对他的印象中，一直没有这种孩子般天真的笑容。无论是他对自己的采访，还是他们的几次交谈，他基本上都是那种矜持严肃和针锋相对的表情。吴长天至此才发现，这个女孩子竟也有着一份让所有男人都会一见倾心的明媚。她的气质与刚才跳舞的艾丽和死去的阿星相比，少了一层娇饰，多了几分清纯，是那种越看越好看的类型。要不然，一向对女孩子不屑一顾的吴晓，怎么就死心塌地的非要拜倒在他的石榴裙下呢？显然就是做了这清纯的俘虏。 女孩的笑容使吴长天对她的憎恨无意中消失了三成。在这一刹那，甚至还觉得她与儿子在外表上多少有几分相配，只是眼下的情势使她不能分心去想儿子的事情。吴长天匆匆送走这个女孩，反身又回到后面的书房。他想，应当在儿子回来之前将事情处理干净，但是直到这一刻，他的内心依然是犹豫不定的。他仍然感到自己还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似乎每条道路都可能引他走向历史的错失。 这时郑百祥从楼上走下来，问他是谁来了。 吴长天说是吴晓的朋友已经走了。他又问郑百祥，那个艾丽怎么样了？ 哦，谈妥了，给他30万，让他离开北京。 可是吴长天觉得事情哪有这样简单，他和那个阿欣是住在一起的好朋友，今天晚上他们又是一起来的，阿欣找不到了，别人一定会问他的，那他怎么说呀？ 就说从我们这儿一块走的，到半路阿欣说要去找个朋友，两人就分手了。 阿欣失踪，他又马上离开北京，这岂不是更可疑吗？ 这种女孩子在北京没什么亲戚，也没有户口，走了不会有人问的，也没人能再找到他们。他们换一个城市就换一个名字，比留在这儿让公安局叫去问来问去的好。 吴长天不语，看上去是在低头沉思，实际上脑子一片空白。茫然中，他想起另一件更为棘手的事情。那个阿欣呢？咱们怎么办呢？ 让李大公去处理，他有办法。 怎么处理啊？ 郑百祥沉默了片刻，只能找没人的地方埋了，可以让大公送远一点，离北京远点。 郑百祥说这话的表情就和他平时谈工作时那么自然。吴长天看着他的眼睛看了半天，才颤巍巍地说，老郑啊，咱们怎么干这种事了？咱们干不来这种事的。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